虎狼从中也立身。公稿人印生法师。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里面讲过很多末法时期众生修学最殊胜的法门，就是念佛法门。上海下贤老和尚一生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，直至明心见性。我在这里只是讲他的几个公案。老和尚在20年前帮黄德旺居士避免了一场大灾难。当时黄居士在来佛寺探望老和尚，老和尚留他在寺院住了一晚。他说呢，不住得这里，因为要回家送个侄去当兵。老和尚就说了，他又不是细路仔，又不会走失，你做什么一定要去送他呢？夹硬拦住黄居士不让他走。这次是他老人家一生唯一一次阻拦人家。原来同柏县发生了一个杀人案，这个杀人犯同黄德旺居士是认识的，就走到他屋企匿埋了。见黄居士不在那里，就转到去支部书记的屋企了。第二日公安局捉到杀人犯，支部书记作为窝藏犯都被捉起来，罚了8000元，坐了1年监。如果黄居士在屋企，后果就可想而知了。还有一次呢，就老和尚救狼的故事。20多年前我在山上种香菇，有一日老和尚就去看我，手里面呢就拎住一嚿山蜂蜜。我问他在哪里得到的蜂蜜啊，老和尚于是亲口对我说，他去蟹家河办事，经过红潭沟的时候呢，在悬崖峭壁上面的羊肠小道遇到一只大狼。老和尚深知因果，所以亦冇躲避，当然亦都无处躲避，口中只顾念佛，心谂如果是欠命就应该还命，将我食咗就算了。点知道呢，呢隻狼走到老和尚脚前，咬住佢嘅裤脚，将佢拉到山洞里面嘅狼窦旁边。老和尚一睇，原来是一隻母狼因为难产瞓咗喺度死咗。佢於是就合埋眼睛，自心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圣号。10多分钟之后呢，母狼醒咗，生咗一窦狼仔啊。公狼就对老和尚点头弯腰叩头感谢。老和尚开始讲，你要少啲做恶事，多啲做善事，以后唔好再嚟畜生道啦，成就佛道几好啊。第二日老和尚从蟹家河返嚟嘅时候，又行到嗰个地方，发现嗰隻公狼就喺嗰度等佢。公狼拦住老和尚，从草丛里面担出咗一嚿山蜂蜜，放到老和尚面前，又点头弯腰咁样。呢个系老和尚当年喺我嘅香菇棚里面同我讲嘅。老和尚话：人生啊，你睇下，连野生动物都知道报恩啊！我当时听咗就好激动，好震撼。我仲同老和尚开玩笑讲：师傅啊，你老人家系一个男人，冇谂到呢一次呢，仲做咗接生婆啊！老和尚就哈哈咁笑起嚟啦。有一年春节，老和尚在塔院寺过年，在大年初一的朝早， 天上正落紧鹅毛大雪。黄德旺居士接到印云法师和印空法师的电话，话老和尚不见了。我和黄居士即刻从清泉寺开车赶到塔院寺，因为雪太大了，人行过之后呢马上就看不到脚印，所以根本没办法判断老和尚是行了去哪个方向。我们漫无目的地找了很长时间，没发现到一点痕迹，急到我们对着山头大声嗌，怕住老和尚有些什么意外。正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发现山顶好似有一个人影喺度向山下移动啊。我哋都话呢个唔可能系老和尚，因为风雪太大啦，就算系年青人啊都唔敢轻易走上去山顶，何况系百几岁嘅老人呢。我哋一边议论一边专注咁凝望住嗰个人影。过咗阵间终于睇清楚啦，老和尚膊头呢担咗有碗口咁粗嘅一棵枯树，慢慢咁样由远而近。我哋一齐涌上去将老和尚膊头上嘅树接咗过嚟。老和尚笑哈哈咁对我哋讲，我哋去透火取暖，将我哋搞到哭笑不得。老和尚喺塔院寺常住嘅时候曾经救返一条受伤的小蛇，后来小蛇伤好返，仲住在寺院那里。时间耐了他越来越粗壮，竟然呢生到三米几长，好像细碗口那么粗的一条蟒蛇。蟒蛇的食量越来越大，老和尚说，我养不起你了，你自己呢入山里面生活啦，但是要记住千祈唔好无故伤害人同其他动物，要多念佛，早日离开畜生道啊。蟒蛇听咗之后就离开寺院潜入深山里面。从此之后呢大约每隔一年左右就会返到塔院寺探望老和尚，在寺院住一阵又再离开。黄德旺居士亦见过这条蟒蛇很多次。有一次老和尚不在寺院，一个怀孕的女众去到寺院，她看到山门虚掩住，就推门准备入去，估不到推开门竟然看到一条大蟒蛇，当时就吓到晕了，一直等到老和尚回来先至将他救回醒。老和尚狠狠地批评了蟒蛇，不准他再出来吓人。蟒蛇好听话，以后再到寺院的时候就老老实实地盘踞在屋梁上面，再不会乱咁走了。一直到老和尚去了来佛寺之后，这条蟒蛇才不会再来塔院寺。我认识老和尚比较早，知道他住塔院寺的时候曾经有很多野兽前去朝拜，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真实智慧，见老和尚他亦不会讲经，成日只是劳动，所以呢就忽视了。而家睇起上嚟，老和尚不露智慧先系大智慧，不显神通先系大神通。菩萨唔系边个人封嘅，唔系我话老和尚系菩萨佢就系菩萨，亦唔系边个人讲咗就算数，呢个系大众公认嘅菩萨，所以他老人家是真菩萨。我听净空老法师讲经多年，听他举那些念佛往生的例子都是过去的旧公案， 尤其是出家人念佛成佛的例子呢，更加是只得一个蜗牛像可讲，竟然没有值得特别赞叹的现代僧人。这些是我们出家人的耻辱。严公老和尚尽其一生念佛不断，圆满地为净土法门做了正转，令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所以老法师对我们严公老和尚赞叹的确是一点都不过分，而我们不但只幸运地遇到圣人，还有幸做到圣人的学生，今生不成就是无论如何讲不过去的。另外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，有个自称净空老法师弟子的居士到南洋这边来讲课，因为大众出于对老法师的敬仰，所以对这位居士呢也都很追捧。有位记者问他供养三宝有什么功德呢，他说没有三宝，只有两宝。记者问是哪两宝啊，他说佛宝和法宝。记者问那些光头穿僧衣的是什么人，他说是流民阿飞。记者问既然没有僧宝，咁众生要种福田应该供养边个呢，佢话供养有修行嘅居士就得啦。记者问烧香有咩功德，佢话污染空气。记者问念观音菩萨好唔好，佢话活法时期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就可以成就，念观音菩萨就偏咗啦。我只是在一次公众场合讲起，我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净空老法师的学生就是这样的水平，他这样讲恐怕不是太圆满吧。没想到我这一句说话引起大家很大的误会，很多人认为我是在反对净空老法师，因而对我大加排斥。我们严公老和尚一生也从没有讲过如此狂妄的说话，非但没有讲过，连这样的语气都没有出现过。我也根本不相信净空老法师会讲这样的说话，所以我借这个机会为自己澄清一下，当然是为老法师澄清一下，希望大众多啲听老法师讲经以求明理，唔好再被歪理邪说所迷惑。 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听印生法师讲起严公迎住风雪上山砍树嘅趣事，让末学想起老和尚嘅另一件趣事。2010年夏季的一日，来佛寺正在做三时系念法会，忽然间停电，一些居士受不住念佛堂入面的闷热，就退出去唞凉。但是看到严公老和尚肩上孭着一个工具包，从塔院刚过来一堂长梯，只见老和尚将堂梯往墙上一靠，然后爬到上面掏出工具忙了一阵，果然真是将电路修好了。老和尚扛着堂梯回塔院，有居士过来帮忙，老和尚摆摆手笑咪咪地说，你们接着念佛去啦，我在地里面听不见念佛声了，就知道又是电线坏了。印生法师出身名门，他父亲曾经做过北洋政府的骑兵团长，法师出家之前是有名的中医师， 出家之后，他利用同柏山上面出产的中草药，义务为全国各地的佛弟子治疗疑难杂症，被大众誉为救苦救难的活观音。法师不单止医术精湛，对于佛理更是深有悟处。净空老法师一生行义，如印祖当年尊宏净土，勿护诸宗，其心胸之广大，岂是坐井观天之辈可妄测哉？果真老法师弟子对不同宗教尚且会礼敬如佛，于自家兄弟诸宗岂忍同室操戈？为搜集贤公老和尚的事迹，末学同印智法师专程赶到同柏山清泉寺，同印生法师同埋黄德旺居士进行咗近四个钟头嘅长谈。法师唔单止知见纯真，而且和蔼慈祥，令人倍感亲切。古德有家言曰：有钱者不说钱，有权者不说权，老将军不谈兵，老和尚不谈禅。非常感恩印生法师为我们讲述的这几则贤公的精彩公案。诚如法师所言，贤公不露智慧是大智慧，不显神通是大神通。五代时的冯道曾经写过一首非常绝妙的诗：莫为危时便创神，前程往往有其因，虽知海恶归明主，未必乾坤撼吉人。道德几时曾去世，舟居何处不通津，但使方寸无诸恶，虎狼从中也立身。诗的大意是讲，不要在遭遇逆境的时候就黯然神伤，事情会有怎样的结果一定是有原因的。你看遍古今的历史，江山社稷必然是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要相信老天不会辱没任何一个好人，这个道德定律是绝对不会断灭，不会错乱的。你如果参透了其中的道理，自然可以左右逢源，足目是道。你如果能够做到心中不起一丝恶念的话，纵使身处苦月狼窝，亦能够立稳脚跟。